记得那夏天，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，情不由在，人事已非。你已不在我身边，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，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。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，谁也看不清。 之前我们听到的作品是台湾的著名的歌手黄莺莺小姐演唱的《花言巧语》，收录在9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她的名字黄莺莺实际上是艺名，本名呢她叫黄露怡。黄莺莺的名字台湾呢是代表爱情的，因为她的很多情歌都让人听得非常的受感染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位歌手，她也是有一路的好情歌，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，来自巫启贤。 去呀去 且情歌的巫启贤在他的婚姻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男人，一直呢都会呵护太太，经常呢会跟外面的朋友炫耀啊，我在外面这么多年，我太太呢从来不担心我，因为每天我都要跟他通三个电话。 全出行走无忧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，最高温度18度，最低温度7度，南风1到2级，

想都无法实现，闪过眼前的车灯，浮现一张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孔，在七月仲夏的夜 是出生在台湾1968年的生人，现在已经44岁的雷光夏，早年的作品是刘氏的氏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《榜外》，他的声音呢很安静，很清澈。早年呢，他也是一名电台 DJ， 台北爱乐电台的节目的主持人、制作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他的声音很安静，他的人也很安静。这首歌叫《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》，李健。 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，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，无依无靠，就像是一个孩子。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，我真的说不出

我想你的时候。 这是汪峰演唱的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，我第一次听呢是在微博上看到那个视频演唱会的版本，听到汪峰说一些关于怀念的话，关于怀旧啊，关于过往的感受的一些话，有一些肉麻，但是呢每一句去细细的品味呢又很有道理。说青春无悔呢是一句老话了，说很多人都向往回到当年，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矫情的，因为都已经过来了，你很难再回到遗忘了。时光之手的作用就是两条，一是痛苦中疗伤，二是衰老时怀念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，赵咏华《相见太晚》。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悲伤，和你堂堂的手牵手，过得好简单。若我有天不见了，或许你会比较快乐，虽然有万般舍不得，手牵手，心里不会有。